喂，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祝阿毛新壮力健， 新咩壮力健？几廿岁咩？祝阿毛赚多啲，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物运成功， 盆满钵满啊！今年 大家话赚多啲，最紧要赚 多 啲啊！ 越嚟越多听众，越嚟越多， 同埋身体健康最紧要。 听众唔嫌多嘅，我哋 系啦， 几多都得。 最怕花家姐啰嗦嘅啫，我哋就听众 多多益善， 系啦， 男女老幼都欢迎。 冇错，有咩啊？正所谓。唔理老乱，最紧要自愿啊！ 有啲唔自愿咁俾嘅咩？ 吓、啊、有噶，好有噶，我相信有。 系咪嗰啲会唔会系俾人洗咗脑啊？或者系 威逼 中咗降头嗰啲啊？会唔 会？系啦，你有冇威逼人先？你最多威逼人。 我你有就有，威逼就冇啦。 你最多威逼人嘅啦啊！咁啊，嚟咗初五啦， 初五啦， 都仲系唔系？其实眨眼就初五，但系都觉得好似即 系 好 struggle 嘅人咧，初四要翻工咁样，但系。其实都仲觉得放唔够， 长假期嗰啲综合症咯，又系 系啦，年假，但系我反而觉得我宁愿咧中间翻两日好啲，系啊， 即 系即系你放太长，你唔去旅行咧，其实你又唔知做乜， 贱骨头， 跟住唔系啊，因为同埋个问题，农历年同啊嘛，你有咗 friend， 有咗家庭，又要喺呢度拜年，嗰度拜年，嗰度拜年，根本你约去玩都唔得闲，大家都 系咩？我喺屋企不断咁做嘢。 唉、你 帮个台做嘢喎， 你 CO 嘛， 度都冇得去喎。 唔系你系你系嗰啲喺屋企等人嚟拜年嗰啲啊嘛，啲同我哋呢啲要周围走去拜年。 系啊，咁好咁好啊，好啊， 德高望重啊。 其实我系未拜，准备去， 准备去， 系啊， 就系拜 先拜年噶， 系咩？ 真噶， 十月都系拜年时。 系啊，咪就系咯。 因为之前咧太多人啦，而家唔想出去真系，好难。 睇下边区啦，有啲区都冇乜人。 睇下去边啦，冇 乜人。 其实我啲冷血噶，我对拜年呢样嘢冇乜。 你初一系咪喺旺角啊？你冇份咩？ 冇去冇去。 鲫鱼蛋啊！ 太过呢啲太过惊险啦，啲地方。 鲫鱼蛋啫。 系啊，而家屯门都系少啲去好啊。 唉，香港真系越嚟越混乱啦。 天水围都系噶啦，唔好。 哎呀，阿婆啊，真系。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了， 都不知道去哪里好， 都是这么混乱，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算 了。混乱的时势就是听节目啦， 是啦，唯有这个什么粉色太平， 不是 预知下来紧会是怎么 样， 是真的，就是一年是 动荡两个字，是吧？ 真 的 是 吧？ 是吧？买了一种 动荡，一六年是真的动荡，好动荡都很重要，即系成个环境都系震下震下嘅， 我都未过年已经动荡啦， 成 已经系嘛台湾啊， 台湾噶、 你知唔知阿毛啊？上次嗰集播，其实我唔够胆听嘅，因为我现场咧，你讲个咩？2016嗰个星座运程啊嘛，咁我现场咧听到少少，咁我觉得好灰啊。咁聽到幾句都覺得好似冇一嚿咁樣，講到即係因為天要冧落嚟。 十二個星座，十一個星座不宜投資嘅。 係啊，跟住我咪搞到我，哎呀，算啦，唔好聽啦。 嗱，呢個世界咧好多時好公平嘅。上一次講主要，其實我好多時講經濟嘅。係 啊， 咁就好似啊，個個都唔適合投資啊嘛嚇，即係要 一個大勢啊嘛， 大勢 係 咁喺度 shaking 啊嘛，喺度震緊。 係。 咁但係往往呢個世界咧就公平嘅啊，當呢個財運唔亨通嗰陣咧。 係。 就感情运会好啲嘅， 系嘅咩？ 啊嗱， 人哋话咩嘅啫？咩财多身子弱，即系冇听过话财少爱情旺。 因为个情况咁嘅，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个市好啦，咁好自然就会投身去即系赚多啲钱啦， 同埋会搵女啦， 会搵多啲钱啦。好啦，咁你系要搵咗钱，跟住要使钱嘅时候，就 系 经济唔好嗰阵，你就嚟使钱啦。咁使钱做咩？使钱咪去拍拖咯， 系啊，去 enjoy 啦。 经济唔好嘅时候使钱。 经济不好的时候应该使钱， 唔系好多人 经济 唔 好 翻咯。经济唔好嘅时候，好多人会缩住个荷包唔肯使。 诶，咁我两个一起度巧，点会悭钱咧？ 会唔会平时去开一次夜总会，一个礼拜去一次？ 夜总会 变成一个月先去一次， 使钱都可以，唔系挥霍噶嘛，即系好有限度，或者可以好即系好有智慧地使钱。 唔系两个人揸车油车可，佢可以转搭电车油车可噶。 行山都得噶嘛，行完山再食个茶记都得啊。 无论呢个世界系点，即系就算咩瘟疫嗰时都外在瘟疫万年事啊嘛，系咪先？哇，政局几 啲人都会 几动荡，都要谈情说爱噶嘛。 最紧要浪漫啊嘛，你个浪漫嘅人嚟讲食茶记都 可以 浪漫。 你荷包唔得满足个时间，心灵可以满足嘅。 系兜咁耐，其实都系想应下节啫。 系啊，应下节啊。 因为咧后日咧就星期日， 系 就呢一个咧情人节， 冇错。 咁啊嗰日就啱啱做呢个客似云来，咁啊冇理由。 讲鬼啊，讲下讲咗 情人节鬼故。 不过唔系有啲人话咧，遇到咩一个好嘅爱情咧，都好似撞鬼咁睇时机啊嘛，睇机唔系嗰啲咁啊， 都有啲似， 都系噶，都系啊，要咩要嚟嘅时候避都避唔到。 系啦，要嚟嘅时候就 同埋。即系拍紧拖，阵间系吓，即系基本上系睇唔 俾鬼迷咁啊！直情系 中咗降咁好似 爱情降啊 嘛！啊，咁我哋今日就冇鬼故王喺度咧，鬼故王咧就已经如鱼得水噶啦， 即系游咗去啦。 系啦，佢只系嫌太多嘅啫。咁咧，我哋系点咧？我哋两个，我哋两个 咩啊？ 咩买正姐？ 讲呢啲哇！你都唔知几多追求者啊，大佬！你啲桃花， 你一路听落去你就知噶啦， 听落去啦， 一路听落去， 你啲桃花好犀利嘅。 咁啊，揾得阿毛嚟，梗系讲下星座啦， 冇 错，批判下呢个十二个星座点搞嗰啲爱情运。 想睇睇今年其实大家即系爱情运点咧？ 咪先，我哋有个 topic 嘅， 哦， 为爱情受伤， 为爱情。 我哋今日系讲边个星座最容易受伤系嘛？ 系， 可以咁样分析落去， 哦， 可以咁分析落去。其实十二星座都有机会会受伤嘅，问题系点处理嘅啫。 鬼唔知咩大师，个个人都有机会受伤噶啦。 咁讲噶啦， 唔通个个都系施虐者咩？ 十二个星座我都系顺序咁讲。 好啊，白羊 讲啦，先讲白羊啦吓，十二星座第一个，咁佢就嗱今年咧桃花系极度旺盛嘅， 系 白羊， 极系极 有冇白羊现场？ 好啦， 你冇人理我。 我上升系白羊嘅， 系 好啦。 即 系我上一次讲过一样啦，即系无论系太阳星座或者系上升星座都可以符合落去佢嘅即系嗰个情况嘅。极度旺盛嘅关系，咁就好容易咧喺年初咧就已经会遇到一啲你觉得已触电嘅对象。 年初即系呢几个月噶啦， 即系其实喺大概五月前，因为好多时都会计到春天，咁四月开始就系春天。 哦，系啦，触电 系呢段时间会有啲触。电型嘅，即系一见钟情型。 我好耐未试过触电啊！ 一见钟情，二人上床，三裤剥晒，四围乱摸啊！真系 点啊？诗人， 你咁快？ 佢啊，贺年嗰啲咧都要压晒稳嘅，唔知做 乜鬼？喂，唔系咩啊？ 而家唔知系咪转走才子路线啊？你谂住？ 我不嬲都，从来都系才子， 才子啊， 从来都系才子 佳人啊，咁样。 唔系啦， 佢可以代替。尝试代替阿詹叔个位 置，我冇冇哇，真系远真系，我做一啲图室咁咯吓。 咁点啊？即系嗰种触电嘅感觉嘅。 其实系会应该点讲，系一见钟情，即系你可能嗰个人同你唔 系 好熟嘅，系啊，即系啱啱识冇几耐，但系你突然间觉得哇，好正啊！即系 咁，你而家遇到未咧？你自己遇到 我未？ 我未嘅 ，OK。 喂，白羊座不嬲就话比较童话啲噶嘛， 童话啲系啦，直接啲。 佢哋会唔会系即系容易受伤啲？因为佢哋真系成日都觉得活喺呢个童话世界。 佢有時因為嗰個佔有欲其實都幾強，嚇咁因為佔有欲強嘅關係咧，如果處理得唔好，就會發生個咩情況？就會係如果大家出現一啲感情問題，而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嘅佔有欲太強而產生嘅咧，而佢又放唔低咧，對方走咗嘅話咧，佢會頓時覺得好虛， 天崩地裂， 好空虛 嗰只。咁但係通常咧，白羊座咧就係會呼天搶地掟嘢破壞嘅，咁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活躍型的白羊，我就會勸住你，譬如去拳館打下沙包， 即係揾一出下火啊嘛。 係要的，他哋利用運動的方法去將呢一個所謂煤氣或者悶氣散發出嚟，先至容易過渡嘅。千祈唔好屈住，如果有 friend 陪你飲酒嘅，你去懟曬佢。OK， 咁你就可以散到度。 運動好咧，運動咧喺呢個產生咧內啡素啊嘛，內啡素令到人咧會成日會興奮、 開心、開心啲，係啦，即係所謂快樂、 快感啲、快樂啲， 係 啦，冇錯。 飲多啲酒啊嘛， 即係當然唔好飲個爛醉啦。但係如果有人肯陪你飲酒， 嗨嗨地、 嗨嗨地咁將個即係煤氣散咗佢咧，都不妨嘅。 梗唔係啦，酒入愁腸愁更愁。 咁就 阿大師， 白羊座啱想講嘅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哋係。呢头伤心完，嗰头就复原噶啦。佢哋系复原得几快嘅，即系佢系十二星座里面排第三左右啦。 咁即系唔系心爱嗰啲啦。 佢几深嘅都会系咁嘅。 咁无情嘅、 你唔可以话佢无情，佢只系即系好似细路仔咁啊，你明唔明？一个细路仔如果佢一件 玩具 系啦，一件心爱玩具跌烂咗， 最紧要有新嘅， 佢好唔开心啊！但系当有新嘅出现，佢更中意嘅出现嘅时候咧，佢就冇事噶。 哦，几好。 咁而因为今年佢系极度旺桃花噶，所以一个即系冇咗， 唔緊要嘅，其實好好容易喺年頭呢段時間就 regain 翻。 舊嘅唔去，新嘅點嚟咧？ 咁所以舊嘅，如果你啱啱年尾嘅時間唔好彩過唔到年咧，正一即係冇咗段感情啦，係啊，真係 certify 咗啦。唔緊要嘅，嚟緊年頭啊，呢段時間其實係有機會再去。 咦，咁啊，正值呢個情人節。表示下咯， 就表示下啦，有啱嘅 男女表示得噶嘛，系咪先？ 男女都得，冇问题一样。 咁又唔好，我唔赞成。 咩唔赞成？ 情人节你表咗白，跟住唔掂，你几难受咧？嗰个情人节 有另一啲方法表达，有 送礼物 嘅方法噶 嘛？咪咯，送礼物啫嘛。 系咪有直即系有呢个即系所谓门面嘅方法，有暗底嘅方法，系嘛？女仔要含蓄啲，用啲暗底啲嘅方法咯。 好， 作首诗咁啊嘛，咁几好啊。 作首诗系男仔通常用嘅， 系啦，我哋 女仔会 系点 做咧？ 吓， 系送啲礼物啦，譬如系自己亲手织嘅一啲手物啊、颈巾啊之类。 哦，咁样好啦，咁啊，白羊座讲完啦啩。其实肥叔本来有啲嘢涉下，但我发觉好似应该唔够时间。 呢一节唔够时间， 不如算啦，肥叔你嗰啲摆住先。 我冇所谓，我哋留得最后尾时间，我咪可以好 rough 咁。 我谂你都唔使啦，唔会得闲噶啦。而家都已经讲十分钟啦，我哋下一个星座。 好啦，金牛座。嗱，金牛座咧就十二星座里边占落最强嗰个。今年咧就虽然桃花唔 最现实 嘅。佢点解我要先讲咗佢嘅占落咧？就系。今年咧，佢桃花都唔差嘅，但系会好容易出现咗一个情况，要好留意嘅就系、是，当佢不断咁付出，希望可以培养段感情好啲嘅时候，而佢又感觉到同时间感觉到未得到回报，太心急， 付出同收入唔成正比， 系啦，佢一觉得唔成正比咧，就会出现问题啦，咁喺呢啲情况咧，就要留意啦，俾翻你金牛座一个好好嘅特质，耐性。等多等， 即系请佢食十餐饭都要食我一啖， 或者 食完就走咗去 表示啊，对方都仲未有啲咩表示，俾多少少心， 即系唔好咁 功利， 唔好咁现实， 俾多少耐心， 冇错， 俾多少耐心得， 即系唔好样讲钱， 俾多少耐心，大概系要大概八月后啦， 八月后 啦，佢感情先会慢慢嘅平复落嚟嘅，即系去一个比较稳定嘅状态。 八月到， 系啊，八月到， 夏天仲夏之时， 系啦，啱，即系啱去到夏天尾。 咁金牛座呢种人咁实际嘅话，喺爱情上会唔会受伤 咧？其实咧，金牛座嘅人咧，如果佢哋爱情受伤嘅话咧，最容易出现嘅情况就系跟住投入工作，忙我哋工作， 麻醉自己啊。 系金牛座系天生工作狂嚟嘅，无论男定女。如果佢真系感情受伤嘅话咧，就会不断咁投入工作。 系， 呢一个情况，如果喺男士身上咧，好多时候会出现另一个情况嘅，就系、是、因为佢非常投入工作嘅关系，佢吸引到另一啲女士。 哦，嗰啲女强人嗰种啊， 未必噶，有时即系一男性好多时候可以表现到佢哋魅力嘅时候， 冇错， 就系集中佢哋嘅精力去工作嘅时候。 有啲人话我好集中做嘢嘅时候都好吸引噶。 你不集中做嘢都吸引噶啦，使讲嘅呢啲真系，呢客套说话嚟啦，好明显。 唔系我想讲咧，金牛座咧，佢咁现实咧，好笑啦。咁现实咧，系咪嗰啲人系即系佢哋冇咁感性咧，即系唔会咁容易即系伤心啊，或者系太 我成系啦，我正面就好似花姐觉得，我觉得金牛座系冷血噶，其实佢哋唔会伤心噶。即系我曾经俾两个金牛座女朋友飞过。他覺得其實好似即係好決絕，即刻斬爛，即刻。 嗰個情況，因為金牛座就係太怕被傷害。嚇！佢哋好穩陣嘅星座，好怕嘅。其實佢哋好怕噶， 即係唔輸得，係咪咁啊？ 唔係輸唔輸嘅問題，而係佢哋怕一啲，即係佢哋同人相處嘅時間，去到某一個位嘅發覺，原來同對方其實根本冇辦法 work out 嘅。佢情願快啲斬咗佢， 係啦，佢自己 理性咯， 不如短痛。 我兩個 case 正常嘅斬斬 都係咁咯。即係佢斬先咯，就係佢牙鱗插。 係啊，佢正選牙鱗斬嘅。你要明白一塊牛扒係點樣樣先叫好食咧，就係外脆內軟啊嘛。佢外邊係脆嘅硬嘅，裏邊係軟嘅。 juicy 嘅， 佢根本就覺得你唔啱食佢啊！你咬嗰，你咬落去，佢已經覺得你唔啱食佢，佢走先，佢都唔想俾裏邊軟熟多汁嘅部分你咬。 盡快 cut 咯，時 你都未咬到，佢就已經會走噶啦。 肥叔，我咪冇請人食好嘢啊？ 唔係，我拍咗輪拖嘅，但係冇後尾都唔得。 係咪比較現實啲、理性啲嘅咧？ 哇，即唔係比較，係絕對現實咯。 分咗手就講人壞話啦。 唔係真係現實㗎，唔係我冇 呢個 係 特性嚟， 係特性嚟喎，真係。 咁同你唔係好夾啦，冇辦法啦。 係咯，我咁浪漫， 你又咁浪漫， 真係。 咁点咧？跟住我哋下一个星座 就双子座， 双子哇， 有个板喺度啦，呢个板， 双子好麻烦，双子座， 双子座咁又浪漫， 好烦啊，好复杂啊。 嗱，啱啱开麦之前咧，肥叔先同我讲话，今年哇喳声咁嚟。是啊，今年双子座 攞个锣嚟装啊嘛， 我冇咁讲噶啦， 唉，嚣得佢啊真系。 嗱，不过今年咧双子座真系要小心烂桃花， 烂桃花 真系好多，因为太多。 哎呀，我哋冇桃花今日呢度， 好易烂桃花今年，即系要留意，有好多虽然好多，但系唔代表全部都真系咁值得投资感情。 嗯。 所以要小心揀。 係啊，我成日受傷，我個人太…… 我今日唔敢擺啲桃花出嚟，就因為驚 hurt 到你。 啊，個人 擺住啲向日葵。 個人太認真啊，太投入。 尤其是係過咗六月之後。 係 過六月之後咧，你會發覺你工作同愛情兩邊咧都會扯得你好盡。 係 你未必雖然雙魚座有兩個人啦可以分身啦，都會感覺乏力嘅。 係。 咁所以小心啦，即系 尤其工作上 唔好劳役我咁多啊，知唔知啊？八月后咁咋， 累咗 六月后啊，六月后啊， 下半年已经开始会一路显现噶啦，会系工作同埋爱情两边扯住打紧两面战争咁，会比较即系会觉得同即系喺感情上咧难控制，因为嘥太多精神。咁你變咗又即係工作已經咁攰啦，就冇乜咁嘅心力去處理。 咦？你係咪收咗個錢？ 容易會產生即係對方會餓話，你又冇時間陪佢啊，又 唔係貨師到喎，自己貨師到。 咦？交換利是喎，見到你。 唔係我貨師到，我嚟緊可能年中會真係會忙啲都未定喎，真係呢個有依個可能。 好想同我分手咁啊！講到 哇講呢啲喎，真 係好屈啊！ 你好亂啊，嗱花姐，你知唔知啊？你嗰啲。正咗拜到你石榴群下人系夹住每一句，夹住每一只字。若然嗱，记住佢分手意思系工作上啫，唔系啊，记住系工作上。 工作上 系啦，唔系，即系已经你我睇到个进程，自己有啲嘢 work on， 你觉得可能年终啊会 成。巴闭啦， 开始工作 嘛。咁其实双子座又相对于其他星座咧，算唔算容易受伤？ 即系 爱情 受伤到不得了， 会受伤， 经常受伤。 但佢又未係十二星座裏面最受傷痛嗰、那個， 嗯， 啊，雙魚座因為相對都比較理性嘅， 比較理性嘅 ，即係真係受傷都好啦，佢哋會識得去選擇一啲方法去發泄佢， 係。 都需要咁啊，好伤心啊！ 即系又系搵兄弟出去饮嘢嗰啲咧， 都系揼骨先啦。 伤心嗰啲 都系揼骨先啦。 唔系，咁佢哋就自己 捽脚先嘅。 火麒麟，你周身瘾咁多嘢玩，佢都唔会话即系咁，即系投入咁多爱情。 一般又唔系嘅，因为双鱼座系比较有幽默感嘅，咁所以佢哋就算遇到有困难好，有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通常会利用佢哋自己嘅幽默感去治愈翻自己。 你有冇听过有一句说话叫做夜半垂泪无人知嘅？你有冇听过？真系就系我嚟嘅嗰个，你有冇见我真系？ 半夜三更洒泪时 嗰啲啊，真系。 嗱，如果讲到呢一种咧，双鱼就会有。不过以下跟住讲呢个咧，就经常发生哦。 以下呢个 讲边个咧？ 以下梗系想讲下苏永康啦，越问越伤心。好，翻嚟再讲。 越做越伤心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土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换来连场沉默如橡筋，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道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而你似强制内心的抖震，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吻，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 但你似听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没来年长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困，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越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而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吻，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承受，无谓再三逼近，越问越伤心，多谢。 问越伤心，有时啲嘢真系唔好问咁多，我都觉得好多嘢好多祸就问出嚟嘅。 越做就越伤心，但系都要做噶。 成日唔见人去咗边啊？ 系啊，问又唔好知道太多嘢。 咩 radio 九九咁多节目嘅咩？成日都唔见人嘅？ 唔系，都系嘅，即系唔好问太多嘢啊！即系好，即系知道太多嘢咧，都唔系几好。 好似阿 Maria 嗰日讲啊， 知道都可以扮糊涂嘅。 佢结咗几廿年婚啊，最紧要嘅原则就系、是。不要见那么多，不要见那么多， 小别胜新婚，不 要见那么多， 是真的， 不要见那么多偈， 有意欲， 少见少磨， 有意欲见的嘛，是珍惜见面的时候， 即等于节目这样，即我们 不可以说，即同一个节目的日是这样来的，是会有时比较多， 为什么要给说话我听，好像 不是说这样隔住就对了，所以就隔住，无底东头，无底东头， 但是日日都有我们， 不是啊，同一个台你不同节目嘛，哦、你咁啊可以吊住啲人咯。 系啊，你 迟啲三条毛你 咁冇问题。 你迟啲又会多啲人噶啦， 系咯，冇问题噶， 系咪？间中有啲好嘅嘉宾咩？ 系咯，旺丁旺财啊嘛，呢度系嘛？ 冇呢啲咁好嘅嘉宾主持。 系多谢多谢多谢。 其实都唔系嘉宾主持，你都系主持噶啦。 都系主持。 唔好咁复杂嘅。 都煮咗好多。 哇！你谂下咁样夹硬立归纳咗人哋落嚟都咁样得噶，人哋冇应承我，似话说。 唔系阿花姐想请我而家，我等佢，我等佢开口俾个 offer 我。 哇！我请到你，我唔使休啦，系咪啊？你又有网台高薪厚禄啦。 请到好啊，系啊，几多嘢做得系咪咯？ 好啦，我哋头先讲咗三个星座啦，咁啊有白羊啦。 金牛啦，雙子啦， 巨蟹， 跟住到巨蟹啦，巨蟹咧就真係一種非常多愁善感嘅性格， 同埋好多嘴嘅，好中意問嘢喎。 佢哋係會多嘢問，但係佢哋係會係諗多過問嘅，即係會諗完再問，佢唔係盲問嘅。 係咩？唔係乜嘢都喺度噏一餐。 如果佢小朋友就會嚇，大咗啲嘅其實係會好多時。是从内在去找的一种多愁善感的性格。 嗯。 最后一座的人今年呢其实那个桃花都多的。 又多。都多。刚才没有一个小的位。 就等於上一次我講經濟的時候，好像冇乜幾多個 經濟， 冇乜幾多個可以投資。 今年就是旺桃花噶，整體成個世界。 今年好淫亂嘅， 今年係 淫亂年， 動同係動盪嘅時候咧。啲感情就容易產生噶， 唔係啊，咁冇錢啊，連搞嘢都冇興趣啦。 咪就係冇錢，淨係搞嘢咯。 冇錯 啊， 就係買 個袋都冇， 咪搞嘢咯。 即一個 微 D都冇，買咗幾個幾銀嘢，咪咯。 嗰陣時係打完仗，人哋先有 B B 出嬰兒出生。 Baby 咩叫咩 post war baby boom 嗰啲叫 baby boom， 係打完仗之後啊，而家係打緊仗啊。 我知啊，咁咪喺打緊仗嗰陣嚟搞咯。你要十月懷胎噶嘛？ 仲有力噶。好啦，继续点啊？ 巨蟹座，巨蟹座嘅朋友咧，其实都桃花多嘅，咁就即系会可能出现一啲系一啲，譬如办公室恋情啊，或者一啲你平时咧睇佢唔顺眼嗰啲人，今年唔知点解觉得顺眼咗， 系顺眼咗， 啊有啲机会咁样，会啲咁嘅情况发生嘅，但系系要小心一啲处理咧，因为。今年其實你眼見的這些所謂心儀對象呢，不一定是真的，是、 啊、 你要小心培養，因為所謂相愛容易相處難， 聽到沒有巨蟹座、 咦，但巨蟹座好像 前面有位美女， 但巨蟹座比較家庭觀念重一點，比較認真一點， 比較認真 他們會受傷，容易受傷 會的、巨蟹座就這樣的、未正式埋牙之前呢，你硬是覺得他是撥開你的、他爭著那隻槓， 即是為什麼他欲拒還迎最受歡迎、 他是頂住那隻先，即未必那麼容易入到， 是抗拒的、抗拒住先， 抗拒的，即一般巨蟹座很少直接說一見鍾情，很少， 我是淑女，你不要理我、 其實是那隻，不要碰我那些，他跟處理了這方面似的，硬著，即不跟人那麼埋身先的、但他一真的踩了進去的愛情裏面，就等於一隻蒸熟了的蟹， 是我也覺得是任你 任拆， 殼任你拆啦，你喜歡怎樣剝就剝， 是 你這麼壞啊，你 殼就拆開了，裡面就是亂滑的蟹肉， 哇正 好啦，但是你一吃完了隻蟹，隻蟹是怎樣呢，一般人就不懂很整齊地將整個蟹殼砌回來，結果那隻蟹就很傷了， 哇好慘喎，被人拆， 好慘的，被人拆蟹， 體無完膚啊， 體無完膚的，而蟹的治癒方式呢，就是病在耳邊的，非常窄的， 病在耳邊， 病在耳邊在哭的，就是 我小孩都是這樣的， 是嗎， 當時分手情傷，他經常躲在家裡睡覺， 躲在耳邊， 雖然他平時都經常躲在家裡睡覺， 但這個是很多人做的方法來的， 但他們很長的時間會，即是你一般人可能會病 埋， 經常好像生意失敗不知道做什麼，一出來就好像 他可能維持半年都是這 樣， 那他挺重情的， 重情非常重情， 還是不甘心那些， 同一時間他會覺得自己很疼的，就是很疼自己， 我這麼正都搞成 這樣，我咁小心啦，我咁好啦，我都遇到啲咁嘅事，跟住喺度自怜嘅， 劲唔忿气咯， 劲唔忿气啊，系冇错唔低。 我试过就系同一个巨蟹拍拖，就系当时 咁多嘅话，你十二星座都有 嘅，双鱼座唔出奇，双鱼座真系唔出奇嘅， 我边有啊？十个星座都啫吓， 讲集邮嘅你一定最叻嘅。 跟住咧，佢啱啱我正直同佢一齐嘅时间，就系佢原来上一单未清晒，即系。他分了手，但仲系好像不忿气，间唔中佢又唔开心。我同你讲啲嘢，又讲我点解乜乜上一单嗰啲嘢，讲系咁成长大轮好啲嚟讲。 即系老实 讲，最终好快分咗手，因为佢根本都仲未 ready。 可能佢哋好多时咧，佢哋失败嘅原因就系咁。 呢个其中一个嘅，我啱都想奉劝嘅就系，如果即系各位朋友系认识咗一位巨蟹座嘅异性，而佢又真系好似未放一低之前一个咧。这个其实是正常现象来的。等一阵吧。 是的。 给少少时间。给少少耐 心。是的。我只是应该搞嘢好了，不要同佢拍拖。 是的。是的，就是剥晒的 汗。笑啫。不是，真的那时拍拖就很快，真的就。因为他自己可能都愧对于我觉得。即是他还是觉得忘记不到，还是经常想着，哎，我没理由的，我们怎么没理由，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经常说巨蟹座很多时候要配金牛座会夹呢，就是因为金牛座的耐性够。无论巨蟹在这里怎样讲这样讲那样都，金牛可以无动于衷，可以没有感觉。然后继续这样去爱和供给给巨蟹。所以其实巨蟹和金牛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很夹。 天作之合。 系啦， 天作之合啊！ 好，跟住咧， 嗱，狮子座，花姐你要听住啦。 因为你的上升是 我上升也 狮子座呢，今年的桃花呢都是相当厉害的， 好犀利， 先 好犀利啊！尤其是花姐添啊， 认识到新朋友的机会好多嘅，从来 未差过。 嗱，咁你就要留意一下， 啱啱嗰句听唔到咩？ 你会认识到新朋友的机会好多， 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系会好多， 有啊， 即系 啲咩花越嚟越多， 系好多啲，好多啲即系新嘅朋友会会自然出现嘅喺你身边， 自然有啲唔自然， 自然出现嘅。即系你唔需要话特登，你唔需要特登去认识佢，佢自然会走埋嚟噶。 哦，咁样， 好似幽灵咁样啊！ 认识咗呢啲人之后，跟住你喺里边去揾你嘅对象。如果你本身冇拍开拖，或者冇一个固定对象， 系 如果已经有嘅咧，你会好自然地感觉到一件事，就系我唔需要， 唔需要咩啊？ 唔需要嗰啲桃花， 哦， 你自己会过滤噶。獅子座是会识咁嘅，自己过滤咗去嘅。皇帝嘛，我有个皇后咧，呢啲行开啦，其他嗰啲 咩飞奔噶嘛？ 佢可以啊，但系佢今年唔会有咁大嘅兴趣住。 哦，咁样嘅咩？ 啊，即系除非佢冇。 系啊，系咪因为注重咗工作方面？ 同工作嗰个关系又唔系好大嘅，纯粹系嗰个感情稳定上。因为今年嗰个动荡咧，其实对獅子座嘅影响其实相对低嘅，喺个感情上 系动荡低啲，即系稳定啲啦。 即系稳定啲，系啦，即系佢嘅心系稳定啲嘅，佢唔会咁容易话好似即系白羊座嗰种咧，系会成日就觉得个心痕啊，想去 春心动咯，简单啲 讲，简单讲系啦。獅子座冇咁动得咁紧要嘅，加上佢本身獅子座系固定星座咧，佢立意我系要爱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佢好难喐嘅。 哦， 系啦，咁所以呢一样嘢都系獅子座嘅好处嚟嘅。 一中意一个人，一定要得到佢嗰啲咩？霸道嘛。 如果佢系霸王型嘅就系咯，咁皇帝都有好有唔好嘅，系咪？系都有唔同嘅表现模式嘅。 咁算唔算容易受伤咧？有 嗱，獅子座系咁嘅，佢哋用情其实好深嘅。固定清楚啊嘛，我立咗志、立咗意之后，我就唔变噶啦嘛。好啦，咁但系一旦变咗咧，就大镬啦。 点啊？ 佢哋系需要一啲长时间嘅所谓即系用时间去冲淡翻。 好长下添喎，话 好长下嘅。我自己有个朋友啦，佢系狮子座，佢系都几典型嘅狮子座人嚟嘅。佢第一段婚姻失败咗之后咧，佢走咗澳洲读书，读咗三年，跟住系接近过咗成八九年之后先至结第二次婚嘅。 喂，咁睇唔开？ 即系佢隔咗好长时间嘅中间。 不过我识好多人系咁嘅，好似 即系佢狮子座都系咁喎，即系好即系分咗手之后。上一段之後，哇，隔好耐喎，先至可以好啲啫喎，哇，接受唔到新嘅人咁樣嘅話， 唔係佢係純粹就話，我覺得我接受唔到新嗰個， 係啊， 但係佢又唔會好似巨蟹座咁，即係你就睇到佢，我好攰啊，我唔開心啊，唔會嘅，獅子座唔會見到呢啲嘢嘅，但係你會，佢會走到老年咁遠，去咗邊度旅行啊？唔知啊，我行咗三個國家咯，嚇咁咯，會係咁嘅。 咁撇脱， 同埋佢唔会俾你睇到嘛？就算 獅座系唔会俾 你睇到。 獅子座受咗伤系点咧？獅子如果受咗伤，佢自己舐伤口就匿埋喺耳边舐啫，唔会俾你见嘅。 系匿埋喺耳边舐啦，梗系。 系啦，你唔怪嗰时唔见到我咩？ 即系你又匿埋舐啊？ 点啊？獅子座真系好理智啊！ 系啦，獅子座就系咁嘅。 嗯， 好啦，咁所以佢受伤咧，基本上如果佢突然间有一日唔见咗人咧，有个狮子座朋友，咁即系话佢可能受咗伤，走咗去第二度散心。 系，但系几好啊，佢唔使烦到人。 你唔嘈佢得噶啦。 咪咯。 固定星座好多时都会咁嘅。 咪咯，唔会去周围搵人踢走啊。 一来啦，二佢又唔想你知嘛，即系佢喺呢度好嘛。 尊严啊。 佢两系啦，佢两个原因咯，即系佢又唔想烦你。 个尊严系 就出就系即系我听阿梅话斋，我有个朋友都系即系自己出走咗去旅行，出散心，周围去咁啊，系啊。 咁点啊？结果？ 唔系，跟住完咗，仲咪要翻嚟，跟住又得闲又去下咁咯，即系咁咯。 咁好似都唔系好需要爱情啫， 唔系好需要。我都 需要咪等八年咯， 系会不断咁追求爱情嘅问题，追唔追到咁解 咯。 咁佢有追逐个过程嘅，得唔到啫，唔系代表佢即系嗰八年唔需要啊嘛。 系佢有追逐，佢有追逐噶，佢唔系 唔 但系佢 唔需要噶， 佢唔系但系佢又会认知到唔得噶咯，即系佢会话我唔得，我唔 OK。 系咯，佢知道某个位我唔得，我接受唔到，佢唔搞住咯。 系啦，佢宁愿。 做住咯， 但或者系都几完美主义啦，系咪咧？即系搵唔到最好嘅，即系嗰啲零缺 啦。佢又唔系要， 佢唔系要对方最好啊， 佢 要自己最 ready， 同埋佢系啦，佢自己最 ready， 就等于系一只猫捉一啲生物，捉老鼠或者系狮子捕猎生物咁，佢系伏埋一边喺度等，等到最佳时机，我自己最佳时机先扑出去。 阿毛，你咪睇错我个盘啦，都唔似我嘅。 你系上升嘅狮子，即系另外 唔似我嘅。诶，阵间再讲我啦。 阵间再讲啦。你未讲水瓶座系咪？ 下一个 嗱，处女座 系 处女座，今年咧就如果你已经有一个稳定嘅追求对象咧，就适合去做一啲叫做。找一些東西深化你的感情， 深化 是啊，即是等大家製造多一些浪漫，製造多一些回憶， 生仔 你說如果說要結婚生仔都未嘗不可的，不過在下半年會好一 點、 即上半年時機未成熟，上半年盡量是替做多一些兩個人的美好時光、會好一些、大家那個即感情投入度再高一點。 哇，那情人節去哪裡好呢？這些人 找一個地方是 去做 第一件事是要乾淨， 是乾淨是你看鬼屋我知道 了，必要 鬼屋就是了， 不要接皮 未必要露營啊，那些風餐露宿那些不要想了。 喂，那不是啊，喂，我們這樣搞事之前接好啲衫先，接好晒先，可以搞啦，我哋咁先。 不如两个一齐冲凉啦，我见 系啦，即系咁咯，系咯， 一齐去冲凉啦。 帮佢剃毛啊， 系啦，你帮我捽，我帮你捽咁啦。OK， 咁即系干净啦。 最好接皮， 系 OK。 鬼哥有冇听咧？唔知 鬼哥可能要剃数添。OK， 咁就今年咧，其实如果你系未有稳定嘅即系伴侣嘅。咁你可能咧會發現一啲之前已經識開嘅舊朋友，即係識咗一段時間噶啦，之前唔發覺佢係咁正嘅。 哎呀，我啲朋友係咁噶。 今年會定啊嘛？係 咯， 其實佢都得噶， 其實佢都唔差噃， 好可以試下。 原來一直喺我身邊噃， 原來一直喺身邊噶噃。今年會發現呢啲咁嘅情況嘅，係啦，咁啊 spot 下呢一啲啦，啊處女座。 但係處女座成日咧有，我成日發處女座咧。那個受傷程度可以扮出來的，即其實他成日永遠雙重準則的，他對別人有一套，對自己有一套，又講到這樣，又講到很傷心又成，但其實不是那頭 土上星座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處女座是土上的所謂共用星座、特性是什麼呢？就是其實他們都可以說的、其實都喜歡溝通的、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呢就會去製造一些東西出來、記住土上星座它是大地女神來的、處女座不是一個人來的，是一個神來的、神講的說話人當然不可能完全、 不怪之鬼故事神神地啦 他們很多時候會製造一些東西出來，其實它是塑造型來的，他們的 creativity 是不差的，很多時候他們會塑造了一些東西出來，其實在心理上塑造出來，他們不自覺的，然後就會將那樣東西去表達出來、你要去解釋，去所謂演繹或者去解釋呢樣嘢，你要先了解其實佢背後內心諗緊啲乜，想要啲乜，嗰樣先至係佢，即係唔係佢直接講嗰樣嘢咯。 係， 佢講緊話叫你接衫啊、執被嗰啲，其實可能嗰啲係外表嘅啫。佢內裏嘅其實係講緊你整好個竇我先嚟得㗎咁。 是 即是你明白，即是他背后其实有第二句的、有第二句的。 不时叫嘴 那些要留意一下。处女座很多时候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他表面讲的那样的后面还有两至三步的。 Hidden message。 你要去估这两三步。 哇，你怎么估啊，这么阴湿他。 你要多些相处咯。相处耐啲就估到㗎啦。 一至日都见㗎啦。但呢，如果处女座呢咁完美主义呢，他们会不会接受不到自己爱情上有打击 咧？多唔少嘅处女座朋友可能都会试过噶啦，即系佢哋系有一啲所谓 洁癖 嘅， 系啊，爱情洁癖 嘅 喎，真 系。佢哋嘅爱情洁癖其实应该点讲咧？又未至于到好幻想型嘅，其实几实际，不至于揾唔到，不过系有少少难度。问题就系放唔放得低。当你接触到人类这种生物多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有些人是人类本身的根性来的，有些东西你不能动到的。 是 的，如果他一直都不接受到这个现实，就会留于他那个所谓塑造的幻想里面。但如果他接受得到的时候，他就会舒服很多。这个就要看他的接受程度。 听到没有，鬼故王？ 你结咗婚？ 佢话我唔惊啦，系咯，结咗婚， 结咗婚， 结咗婚唔代表咩？ 搵到， 好稳定， 冇破坏人哋啦。而家真系啊，好啦，咁我哋听只歌啦，边只啊？ 我真的受伤了， 我真的受惊了，系。 翻嚟再倾。 我的